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1984年第二届春节联欢晚会当中的一首《幸福在哪里》，来自歌手殷秀梅。这首歌用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曲调告诉我们，幸福的得来啊，还是要靠双手和智慧。今天听起来，这首歌唱的依然是很有道理。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为您送上的歌曲呢，全部都来自于1984年的春晚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来自于殷秀梅，算是她的代表作了，叫做《党啊，亲爱的妈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歌颂党的，叫做《妈妈教我一支歌》，来自于歌手沈小岑。沈小岑这位歌手呢，是由一名建筑工人转行当的歌手，后来呢，他拜了著名的声乐家廖一鸣为师，学到了正统的意大利烟声唱法，这也为他日后的歌唱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在1984年的春晚上演唱的一首《妈妈教我一支歌》。 歌从妈妈心上 之歌，世世代代永 在1982年，石小岑就应邀到广州录制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发行量达到了200多万张，这在当年啊也实属罕见。其中的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就广受大家的欢迎，成为了他的代表作。84年，石小岑参加央视春晚的时候呢，就带来了这首歌，也使这首歌传遍了全国。这首《请到天涯海角来》是多么具有号召力和感染力啊！它也是广州流行乐坛第一首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原创通俗歌曲。它不仅让演唱者沈小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建筑工人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明星，并为海南岛做了一个非常立体的广告，而他本人呢，也当之无愧是海南旅游的代言人。 生，海里成长。 我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如果您听了昨天的节目的话呢，可能会觉得奇怪，说昨天节目当中不是已经放过《大海啊故乡》这首歌了吗？昨天节目当中啊，的确放过这首歌，但是呢，它是由郑绪岚翻唱的。而今天为您再次放出这首歌呢，是因为这首歌再次登上了84年的春晚的舞台，而演唱者呢，就是这首歌的原唱朱明瑛。朱明瑛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呢，为大家带来了3首歌。今天呢，我们还会为您送上一首她的代表作《回娘家》。这首歌的画面感极强，而且朱明瑛配合着这首歌呢，也有一些动作上的一些表演，让大家听起这首歌来，仿佛真的在跟着一个小媳妇儿回了趟娘家。 风吹着杨柳，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水流，这哗啦啦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 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84年的春晚上，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就站在离观众席不远的地方演唱了这首歌。不知道您是不是和我一样啊？至今听到这首歌，依然会让人充满着幸福感。 随风飘荡。 这首歌呢，依然来自于歌唱家虞书珍，是她为电影《泉水叮咚》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泉水叮咚响》。这首歌的旋律仿佛正是那叮咚的泉水欢快流淌的节奏，旋律回荡之处也正如泉水淌过的地方一样从容惬意。歌唱泉水的歌声啊，与叮咚泉水的吟唱交织成了一曲美妙动人的旋律，一同流向远方。马上我们就跟随虞书珍老师的演唱，一起去回顾一下这首老歌。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为您送上84年春晚上蒋大为老师带来的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他翻唱董正后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呢，后来也成为了蒋大为的一首代表作了。而且这首歌也不止一次上过春晚的舞台。在这首《桃花盛开的地方》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请您不要走开。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您送上的是83年春晚的一些经典歌曲的盘点。通过上期节目的一些歌曲安排呢，不难发现最早的几期春晚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参加的歌手呢大多都不是唱一首歌，而是会唱上两三首，甚至一些特别受欢迎或者是有特色的歌手呢演唱的曲目还会增加。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在84年春晚上就唱了4首歌，他呢就是来自于香港的张明敏，也是通过这年春晚让大家认识并喜爱这个并不高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香港歌手。 尤其是他带来的那首《我的中国心》。马上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有气势，而且张明敏来演唱这首歌更是别有着一番深意。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是1997年才回归的，在1984年的时候，一个香港歌手表露自己是中华儿女的这种自豪感，还是让我们觉得很感动，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民族情结。而接下来我为您安排的两首歌呢，也来自于张明敏，我们会分别听到乡间的小路和外婆的澎湖湾。虽然很多都不是张明敏的原唱，但是这些类似于民谣式的歌曲呢，对于大陆的民众来说，在当时还是觉得很清新的。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横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我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居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 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 今天节目最后为您安排的是84年春晚上最后出场的一位歌手的作品。有意思的是，这位歌手呢曾在83年春晚上第一个出场，他就是歌手李谷一。在84年春晚上，李谷一还是为我们带来了多首歌曲，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迎宾曲，非常的欢快，很适合过年这会儿来听。 欢聚一堂抒情怀，新朋老友，新朋老友趁相爱，新的春常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非常的饱含深情，而且呢很有意义，它呢就是《难忘今宵》。《难忘今宵》后来呢也成为了整个春晚主要的节目之一，也可以说是见证了央视30多年春晚的历史。对于不少的观众来说，春晚结束曲由李谷一带来的《难忘今宵》，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每年春晚的舞台上只要唱起这首歌，都代表着新的一年就要来临了。在今天节目最后，佳薇就把这首《难忘今宵》送给大家，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也希望您在明天老时间继续关注 FM986 带来的乐听经典，我们明天节目当中不见不散。